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你有好靓嘅肌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你有好靓嘅肌肉，那你有好靓嘅肌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你有好靓嘅肌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那你有好靓嘅肌肉，那你有好靓嘅肌肉，那你有好靓嘅肌肉，那你有好靓嘅肌肉。